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请您准确对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23:00。FM 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在你身边。 天天向上，我和健康有个约会。 在人类漫长的生命历程中，共同面对一个生存和生命健康问题。几千年的孕育和沉淀，形成了以东西方文化为代表的东方医学和西方医学两大。西医学之父，古希腊著名医学家希波克拉底，也早在2000多年前就告诉人们，病人是主流医学体系。中医讲上医治未病，不治已病，讲人为本，病为标。西医学之父，古希腊著名医学家希波克拉底，也早在2000多年前就告诉人们，病人是自己最好的医生，而医生只是来帮助病人的。现代医学上也讲防病胜过治病。虽然历史文化背景不同，科技水平不同，但是世界各国人民在疾病的认识上却有着惊人的差异，以至于偏激行事、闭关自守，导致因噎废食，错失了疾病康复治疗的良机，真的让人灵去感悟幸福和快乐。 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您准时收听徐老师您好。 收音机前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欢迎各位啊来继续关注收听咱们的养生健康论坛。把脾脏它的重要作用给大家做了详实的分析。脾和胃相表里，一脏一腑，是人的后天之本。五谷五体啊，什么叫五体啊？啊，筋骨皮肉血脉，这是人五脏所掌管的五体。那么脾脏呢，就是主肉啊，主肉。脾呢，它喜甘甜之味，是吧？是吧？所以小孩为什么爱吃糖啊？啊，我们讲了脾虚，是吧？这糖尿病的人为什么也想吃糖啊？哦，还是脾虚。那么糖尿病究竟是不是吃糖吃出来的呢？啊，不是。啊，你吃肉，啊，也能吃出糖尿病来，是不是？所以糖尿病的人不要禁糖。反而应该适当的啊，吃点甘甜之味的东西，以达到健脾而利湿的作用。那么至于有些江湖医生把糖称为毒药，甚至把糖叫做糖尿病的糖毒，这都是无知之举，荒谬之谈。那么脾啊，主肉喜甘甜之味，它主管的工作呢叫统血啊，保证血在经络脏腑当中运行啊，不要脱轨啊，不要脱轨。那么一旦脾不统血，气血脱离了经络脏腑的轨道而运行，我们中医叫血行经络之外，脾不统血之病。什么病呢？哦，轻则是血小板减少性的紫癜，女同志子宫内膜异位，盗经鼻子流血；重者啊，白血病、血癌，是不是？啊，这都为脾不统血之症。那脾 煮肉洗肝同血，情志当中呢主思虑。所以呀、啊、这个聪明人啊，普通话讲说呢，这人脑瓜活泛，那就是脾呀、啊、非常的健康啊，善于运化。反过来你说这人呢啊有点傻，是不是啊，凡事一根筋，不善思虑，这人呢就脾虚啊，脾虚啊。那脾和五脏之间的关联我们给大家讲了啊，脾主土运，是吧，五行当中脾属土，土能生金，金能生水，所以脾为肺母，是肾脏的姥姥。脾属土，土克水，所以《黄帝内经》上说，人体一切水湿肿满之症皆与脾有关。所以想了解实施脾脏的养生大论，那么就一定要熟知人体之湿。那么我们给大家从湿的角度讲了人体四湿啊，五湿：中风之湿、痰湿之湿、糖尿病之湿，这是脾湿不能运化，是富贵病。上回给大家讲了香港脚，脚气之湿是人体毒邪排除体外的一个过程，所以长脚气是年轻人的得的病。老年人的老干脚突然也长脚气了，那个西医啊或者一些无知的人啊，老是说真菌感染，真菌感染，那沙漠怎么没有真菌感染呢？长脚气有的一会儿一只脚好一只脚不得，你说真菌感染，有的人很容易感染脚气，很容易被传染，而有的人根本不在乎，随便穿拖鞋从来不得脚气。什么原因？大家伙又说了啊，那是对真菌的抵抗力不一样。抵抗力源自何方？要不是哎，环境创造人本身，环境改变细胞环境造肿瘤。那我们还说环境，环境造细菌，所以那个真菌它喜欢湿热的环境，不是真菌多么难治，而是环境容不容易改变的问题。灰指甲到医院拔完了指甲，新长出来的没有真菌了吧，长出来的还是灰的。所以辩证唯物主义说叫内因起决定性作用。所以啊，养生是什么呢？啊，养生就是改错。改错是别人改还是自己改啊？哦，自己改，叫解决内因的问题，就解决了人得病的病因的问题。所以希望大家要明确。所以脚气知识咱们讲了，讲过了。今天呢，脾脏的五湿，咱们把第四个和第五个咱们今天合到一起来讲，是不是这五湿和四湿很简单呢？所以要合到一起讲？不是的，是因为他俩非常的关联，关系相当的密切，是吧？所以脾脏剩下这两个湿，一个叫炎症之湿，一个叫什么呢？皮肤之湿。皮肤的湿好说啊，刚说脚气了，那是脚上的皮肤。有没有脚气长手上呢？有，叫手气吗？不叫手气，叫手气可以打麻将了。叫什么呢？叫手癣。起在头皮上呢， 叫头旋，骑在大腿上呢叫骨旋，骑在屁股上呢叫湿疹，其实说白了都是湿疹啊，只是不同的部位名字叫法不一样。湿疹之病，湿疹之湿，起在皮肤上，中西结合，天人合一，养生大智慧。这个大智慧就要化繁为简，变那个复杂为那个简单直接。人生百病根在五脏的道理，根是五脏，五脏是藏在里面的。那么汁儿呢，这个树梢呢，是吧，哎，它是人的五体，人之五体为树干，人之五官为树梢。那这个皮肤，皮肤它归谁管？肺，主人一身之皮毛。所以这个人的皮肤我一看，我就知道这人爱不爱感冒，我就知道这人有没有气管炎，有没有肺结核。啥意思呢？观皮而知肺，观人的皮肤容颜便知肺脏好坏。肺主皮毛，那这个头上长头癣，脚上生脚气，皮肤长湿疹，大腿生骨癣，这些湿长在皮肤上，湿从哪儿来呀？哎，我们还查阅《黄帝内经》说，人体一切水湿肿满，皆由脾气，啊，脾脏的原因。哎，所以这句话大家需要记笔记了。脾不化湿，湿气犯肺，则生皮肤瘙痒湿疹之病。啊，用老土话说，所有和刺挠有关的病，瘙痒，哎，都是湿来的。啊，所以脾湿犯肺生湿疹。所以皮肤病，你到皮肤病科能治吗？他们治不好。到哪科治呢？到消化科他就治好了，是不是？所以有些病不是病多难，难者不会，会者不难。找对了医生，治病如探囊取物一般，药到病除，方到病止。你找错了大夫，到眼科治眼睛呢，到五官科治牙的，治耳朵的，治耳鸣的，你有几个治好的？都是无功而返。其道理，哎，就是老百姓常说的，治标不治本，本的问题没有解决，内脏树根的问题没有解决，你光给树叶树梢浇水，根已断，根已枯竭，树还是要枯死的。即使树枝原来是绿的，也会枯黄折断。所以治五脏，治病，健康会源源不断。治五官，治症状，治病因，早晚水落石出。啊，这个水落石出是什么呢？把元气耗尽了，这病真的就到了治不好的阶段了。啊，大家要明确，这是皮肤湿疹之湿。人呢有两层皮肤，是吧？哎，有人说，徐老师，你说的是表皮和真皮吗？不对哦，你那是学西医，学生理解剖学的。是吧，那生理课太简单了，博一堂大智慧我们不讲那简单的，是吧，我们讲里边深奥的。 我说的两层皮肤，一层是看得见的，一层是看不见的。其实我讲过，我在给大家讲解血小板减少性紫癜的时候，我曾经告诫过临床医生和我们的一些病人，有些病不能小题大做，是不是？啊，一个骨质增生你就告诉病人，哎呦，治不好了，你说病人心理负担多大，对不对？所以啊，这个病小题大做，啊，那就是蒙人骗钱呗，是吧？那有些病呢，也切不可大题小做。什么叫大题小做呀？你看身上起紫癜了，没事儿，没事儿。身上有多少紫癜出血点？内脏、胃肠黏膜上就有多少出血点？所以大夫还说没事儿呢，病人都尿血了，拉板油便了，说明内脏已经出血了，对不对？你说哪个严重啊？哎，所以你知道了这些，我刚才说人有两层皮，这个大家就应该听明白了。一层就是覆盖在人体和床单面积大小相仿的我们的皮肤啊，我们的皮肤。人的皮肤究竟有多大呢？我们烧伤学讲啊，手掌的100倍，手掌的100倍。所以人体皮肤表面积的计算就是用手掌啊，烧伤是10%还15%啊，就用手掌的面积来计算啊。所以人的皮肤啊，这面积多大，相当于一张单人床单呢，是吧？所以有的人说啊，我也不上厕所，我喝那么多水干什么呀？我说了，人想健康，一天8杯水，清泉。所以有的人说啊，我也不上厕所，我喝那么多水干什么呀？我说了，人想健康，一天8杯水，清泉活水，养细胞活性啊。喝那么多水干嘛？一个床单洗湿了，甩干了，你知道里边还有多少水呀、啊？对不对？所以人一天出汗，你把衣服都出湿了，你想过吗？你全身出汗，你洗个床单得用多少水？所以人一天的水分消耗量有多大？所以这个科学知识，你不学，你不细究，你能懂吗？你皮肤水分散失，是吧？你不喝水，体内血液被粘稠化，你不得脑梗，谁得脑梗？洗衣服水用少了，洗衣液洗衣粉头不干净，喝水喝少了，出汗排尿水分散失，体内水少了，代谢垃圾排不出，肾功能就会受影响，尿酸盐沉淀就是肾结石，胆固醇结晶沉淀就是胆结石，所以不喝水就等于在喝尿。所以健康人的生活标准就是无饥无渴，就是不要等饿了才想起来吃饭，不要等渴了才想起喝水。你饿了，身体里边已经闹饥荒了，嘿嘿，你渴了，身体里边已经防旱指挥部拉警报了。所以呀，人生啊，不在乎锻炼，不在乎什么呢？哎，去考验这个身体，而在乎去呵护调养，是不是？啊，对自己好不算丧良心吗？对不对？哎，哎，这老辈人说的话啊，别跑题啊，大家做记录了。人有两层皮，内皮和外皮。 啊，外皮容易看，皮肤嘛，内皮细观察，内皮细观察，你不是说我们看不着内皮吗？是吧？外行人看不着，内行人都能看着，照镜子，照镜子啊，看哪儿？眼睑、眼皮啊，眼睑，看嘴唇，看嘴唇啊，感觉也能感觉出来。鼻子，我老鼻子干的，鼻子流血，那你内脏就发炎，容易出血，是吧？嘴唇干，肠道黏膜就有火，叫脾燥，是不是？啊，眼睛干，胆囊就要发炎，肝血就不足，是吧？所以这是人体露在外边的黏膜。还有吗？露在外边的黏膜还有痔疮，是黏膜静脉曲张，是吧？所以痔疮的肠子都有火。还有吗？有啊，尿道炎、膀胱炎，这是湿热下注，离肾炎就不远了。所以内皮啊，内皮，哎，是长在内脏里边，肠道脏腑当中，但是通过外边也能观察得到，也能感觉得到。所以慢性炎症就是人的内皮黏膜的火啊，你用杀菌药能去掉内壁黏膜的火吗？这个内皮黏膜的火是着火了吗？不是着火了，是淤血，是吧？啥是淤血呀？现在北京、上海、广州都堵车，咱们当司机的，你堵车了你着急不？你堵车了你能越堵脾气越好吗？啊，不会的。堵车了尾气排放量大，汽车司机脾气焦躁。淤血就是人的经脉和络脉交通阻塞了，是不是？一堵塞了就会产生致毒性物质。所以淤血一则发热，二则产生化学反应造毒素，三则就会出现黏膜破溃。所以胃溃疡是先有淤血后有糜烂破溃而成才会溃疡，是吧？就像我们长口腔溃疡，好多人找我，你给我治个病呗。什么病啊？吃饭老咬舌头，老咬嘴唇儿。我说那你得到牙科去把牙掰了。我一说病人都乐了，牙科不管这个。我说你是聪明人，傻子才去拔牙呢。为什么呢？路边啊有电线杆子，有大树，你说开车撞树的，开车撞电线杆子的，你能怨着人电线杆子吗？人电线杆子说了，十年前就在这待着了，人家都不撞，就你撞，能赖着我吗？牙也是这样的，你看谁口腔溃疡，吃饭咬舌头咬牙，说牙一不高兴长，牙也是这样的，你看谁口腔溃疡，吃饭咬舌头咬牙，说牙一不高兴长歪了，给嘴唇给舌头咬了吗？不是，咬完一看，有的就出血了，有的就肿了，就破了。其实我告诉你，不是咬完才肿的，是先肿，是不是？那别的车都好好跑，为什么超载的大货车啪搁那桥上就掉下来了呢？桥不结实是一方面，车太沉太重超载也是一方面，对不对？所以舌头把 被牙给咬了，牙有罪没有？没罪。舌头肿了，舌神经不灵了，垫到人牙底下碰瓷儿，把自己碰个口子，是不是还要掰牙呢？口腔溃疡也是，说牙把嘴唇咬出血了，一看溃疡肿了，这都是黏膜的火和淤血。所以火和瘀它俩是异曲同工之妙，所以慢性炎症是吧，你用杀菌药是无效的。用什么药？两个药，一个叫止血的药是吧，止血的药，一个药用活血的药。止血活血用三七啊，止血方三七粉泡米汤，三七粉蒸鸡蛋糕吃，这都是止血方。好没好？好一半。还有一半就是利湿的，利湿是用什么方？用利尿方，玉米须子熬水喝。好没好？还是好一半。为什么？脾的功能没恢复。用什么？唐宁敲胆经开胃汤，化湿而通利五脏，给我们身体做个大扫除，体内湿气没有了，五脏健运啊，健健康康的运输，各司其职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 金秋送爽欢庆月，博医养生收获时，在这秀菊临风丹桂飘香的日子里，北京博医堂特在本月20、21、22三天时间开展迎中秋送健康的回馈活动，祝愿博医有缘人生活时时好，喜气加倍绕，诚实守信，人心人数，铸就百年博医堂。 特别提示，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。以上是广告时间。徐老师您好， 给大家说说脾肺肾啊，三脏之间的生克关联啊，说说这个道理啊。上回啊，把脾脏的湿它的五种物质形态，五种疾病的表现，我们用了几天的时间给大家做了详解分析啊，详解分析。那么是不是一个脾脏调节好了就能管得了这么多的病呢？啊，非也，啊，非也。人有元气，元气十足，五脏六腑全自动，各司其职啊，这是生命的一个非常健康和谐的状态啊，和谐的状态。那么一旦一个脏器有病，哎，它出问题了，那么五脏六腑的和谐和平衡可能就会被破坏掉啊，破坏掉。这个破坏呀，有的是别人破坏的，是不是啊？就像你开车是吧，你不撞别人是吧，你也要躲着那个新手司机是吧，有时候他会撞你啊。所以人得病有外因啊，外在的原因是吧，自己没怎么着让人给误伤了是吧。就像这个脾呀，谁会伤他呀是吧，你像这个肝木克脾土，这肝就容易伤着他，肝病的邪气就容易伤着脾。反过来呢，谁还会伤他呀？啊，肺。说不对呀，木克土，我们大家伙都知道土生金呢，啊，土生金呢，是吧？脾属土，肺属金，那么肺是脾 体的儿子，这儿子怎么还能伤爹呢？啊，没错，就像我们老一辈人呢，那孩子一犯错误啊，当爹的少见啊，当母亲的经常说，哎呦，是不是啊，啊，这败家的孩子啊，老娘啊是上辈子欠你们的，哈哈，啊，伺候你们吃啊，伺候你们喝啊，啊，你们什么活都不干，老娘是来还债的哟，是不是啊？哎，你看看，大家应该听过这样的话，对不对？哎，其实啊，治病啊，得病和人生啊，社会之间的恩怨情仇，实际上是一样的道理啊。啊，有的人，你看那个神话故事是吧？那个什么那个白蛇传，啊，那白蛇是来干什么的呢？啊，是来报恩的，哈、啊，报恩的。啊，那还有呢？啊、还有那个《聊斋》里边，那狐狸精啊，狐狸精来干什么的？那不是报恩的啊，那是来讨债的，是吧？哎，所以人生就是这样的。啊，有的是来报恩的，有的是来讨债的。回过头来呢，人这个脏腑之间也是这样的，有的是磕你的，哎，有的是来生你的，生生不息是来帮助你。那磕呢，磕就是来制约啊，制约。那么当儿女的是生还是磕呀？啊，都是客，什么意思？是吧？那句话说得好，说不养儿不知父母恩，是吧？说什么养了儿子，他怎么就知道父母恩了呢？因为这儿子是来讨债的，是不是啊？哎，说什么养了儿子，他怎么就知道父母恩了呢？因为这儿子是来讨债的。是不是啊？哎，所以中医在说病当中有子道母气之说，还有母病子受之说。那这两句话是矛盾呢，哦，还是和谐统一呢？实质上是和谐统一的，子道母气。啊，子道母气，是吧？你孩子有能耐了，你到老了你享福。那孩子是窝囊废，孩子没能耐，他就啃老。所以天下有狠心的儿女，没有狠心的爹娘。我们都退休了，儿女还来啃老，你能不让他啃吗？是吧？身上掉下来的肉，你能饿死他吗？没办法，啃吧。是吧？我们退了休了，这点退休工资养活自己，那是过小康的日子。如果老两口的退休工资又得养儿子，又得养孙子，那就别谈小康了，连温饱都够呛了。所以这就叫子道母气。啊，子道母气。反过来呢，我说了，这是还债。是吧？活该啊！这怎么活该啊？养不教，父母之过呀，是不是啊？你闯红灯了，警察叔叔罚你钱，是吧？你儿子没教育好，警察叔叔没罚你钱，那就儿子来子道母气吧，是不是啊？所以养不教，父母之过，在哪儿等着你呢？这个过不是没人罚款，啊，是时机不到，时辰不到，所以没有报啊。时辰一到。啊，一切就都报了。所以母病则子受，啊，母病则子受。这个病不是说母亲弱，是吧？你看现在啊，你包括我的学生当中啊，有的三十好几了没结婚，是不是啊？三十六七了没结婚，条件也不错，是吧？有房 有车，能说会道，是吧？大学本科毕业，挺好的，人才也不错，怎么就娶不上媳妇儿呢？是吧？不知道的都纳闷，是吧？我们了解情况的不纳闷，怎么着？母亲太强势，是吧？这个姑娘相不中，那个姑娘家里条件不好，这个学历不够，那个工作不好，都给挑黄了，都给挑黄了。啊，现在挑到37、8岁了，哎呀，谁都行啊，谁都行，那姑娘也不敢上门了，所以都快成了相对象的专业户了。所以母病子受不一定母亲弱，啊，所以，啊，每一个，啊，懦弱的丈夫的背后，都有一个强悍的婆婆，是不是？你包括现在调查这个中国呀，这个离婚率挺高的啊，这高的原因是什么呢？哎，社会学家就说了，说这个中国男人呐，晚熟的太多，啊，甚至有人这个预言呢，这个中国社会如此下去啊，阴盛阳衰，有可能向母系社会转变，是不是？啊，这是社会学家他们的预言啊，考察的预言，什么原因呢？啊，就是这个男人成熟的太慢，是吧？结了婚了听媳妇儿的，是吧？甚至有的结了婚了还听妈的，你这婆媳一打架，这婚姻就不保，啊，所以说有些年轻人啊，不幸婚姻还埋怨呢，啊，埋怨什么呢？啊，还埋怨自己的妈没给他管好呢，是不是？所以男儿当自强啊，当自强啊，这他也要明确啊。所以婆媳关系好不好，关键看这儿子；这儿子好不好，关键看那妈啊，那妈教没教育好啊。好了，咱不能往深了说了，因为咱不是社会学家，不研究婚姻家庭的事儿啊，研究什么呢？研究健康的事儿。所以这脾，克脾者肝也，是吧？盗脾者肺也。还有吗？还有啊，五脏嘛，脾属土，水来土屯的啊。最近台风一来，这发大水的地方，什么黄河呀，东南沿海挺多地方，是吧？怎么办呢？沙袋啊，水来土屯，土屯。有的地方土太薄，决口了，是吧？决口了，受淹了，对不对？你都看新闻都看着了，土克水，水太强，土就克不过它，这叫什么呢？叫侮辱的侮，你或者念辱都可以，是吧？就这俩字儿，一个侮，一个辱，啊，土受水所辱。或者是水受土所侮，什么意思？是吧？人说在其位谋其政，是吧？你干不了这活，你别占那地方，对不对？哎，所以这当官的能者上，是吧？你没那能耐，你就赶紧让地方，赶紧退休不就得了，是吧？那五脏六腑他退不了休，是不是？五脏六腑他退休了，人就见阎王爷了。所以人的寿命，大家伙记这句话啊，人的寿命不是由五脏六腑当中最好的那个决定，它是由最差的那个决定。所以心梗死了人就猝死了，肝癌死了人也猝死了，肾衰竭死了人还是死了，别的脏腑可能好着呢，但这个坏死了就得死，这叫木桶效应。一个大木桶能装多少水，不是哪个木板最长啊，而是哪个木板最短啊，最短，是不是？所以这是五脏六腑啊，木桶效应。哎，不要说哎呀我其他都好着，就这一个脏腑，是不是？所以这是五脏六腑啊，木桶效应。哎，不要说哎呀我其他都好着，就这一个脏腑不好，就这一个就够扰命的了啊，一个就够扰命的。所以这是肾有病的时候啊，侮辱了 脾不甘气乳也得病了，就怎么回事？说了乳啊，再说什么呢？生啊，生之不足。心情好，那句话怎么说了？酒逢知己千杯少，话不投机半句多呀。心情好吃啥什么香，是不是的？哎，包括现在一些老哥哥老姐经常说，哎呦，说原来呀啊吃的不好心情不错，哎呀现在呀吃的好啊，想吃什么吃什么，天天跟过年似的，是吧？一年到头见不着儿女，见孙子啊都跟见领导似的，是吧？得打报告，不打报告见不着孙子啊，为什么？孙子天天上学，所以心情不好常得癌症，是不是啊？癌症现在头号杀手，你看看。所以癌症跟什么有关呢？哎，报纸新闻说吃这个吃那吃那吃，关系不大，和饮食关系不太大，关键和心情啊，关键和心情。所以心属火，火生土啊，所以心情又决定着脾，心脏又决定着脾，所以人的心神决定着脾土的阳气够不够。你家窗户后面那土叫阴土，只能长个苔藓罢了，所以大树阴凉下面的庄稼长不高，也不会收成高，就要被大树给印着了。山南水北谓之阳，这边的土地是阳土，所以呀，山南的那庄稼也好，树木也好，它旺盛，是吧？水北河的北岸滩的那个草啊树啊，它长得也旺盛。所以土分阴阳啊，这大家要明确啊。好了啊，五脏之间的生克无辱之关系我们就说这么多。所以五脏不是一个生病，哎，应该是一损俱损，一荣俱荣。所以养生协调五脏，养足元气是关键啊，要整体调节啊啊，不要单一的救治啊。所以这也是中医的辨证施治的根源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 九月中秋感恩回馈，北京博一堂九月会员放送马上开始。北京博一堂竭诚给您提供丰富的会员资源，为您的健康贴切护航。与博一相约，与健康同行，愿我们一直相伴永远。 特别提示，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。以上是广告时间。徐老师您好。 先给大家说这个五子粉啊，五子提纯啊，养筋强骨啊，是一个地道的食疗啊，食疗。你可以温水冲服啊，可以早餐喝到热粥里吃啊，啊也可以呢和玉米糊糊啊搭成的营养餐啊，营养餐两袋玉米糊糊加一袋五子粉啊，营养餐啊，既能强筋壮骨啊，又能呢行湿啊，健脾利尿啊，防富贵病啊，是个好方法。另外还有个事要说啊，一位有缘人，什么病人呢？一个是乙肝病毒携带，是吧？一个是什么呢？这个尿蛋白三个加号，啊，调了多长时间呢？调了两年有余，啊，两年有余，调的还不错的，啊，原来的下肢浮肿啊，这都消了，是吧？人呢也有精神了，啊，面色上呢也生龙活虎，这次想解决的是那个尿蛋白那三个加号的问题。什么是尿蛋白啊？健康人的尿里是不允许有蛋白的，所以叫漏蛋白，漏出来的。什么原因呢？你像健康人啊，健康人长跑啊，上大学参加那马拉松啊，或参加那越野长跑啊，跑五公里，好家伙，是吧？哎，结果呢？哎， 或者是跑什么呢？哎，跑一万米啊，一万米啊，十公里了，好家伙！哎，你回来一改小便，尿里有沫子，一做尿常规化验，尿蛋白又加号，是吧？这是人的一个生理反应啊，这个不叫病，是吧？但是呢，没有剧烈运动啊，受凉了。那着凉了也可能出现尿蛋白的加号啊，但正常状态下你尿蛋白就有加号，那就是病了啊，叫肾的漏蛋白现象啊，这跟肾小管儿啊，跟肾小球那个滤过滤都有关，那还是有肾损害。调治方法呢啊，一则呢就是止血方啊，止血方。二呢用利尿方啊，利尿方啊。三用磁疗啊，磁疗脚垫放肾腧穴啊，肾腧穴啊，就是这么一个调整的方案和原则。说我都用了啊，都用了啊，都用了，怎么还不好啊？什么原因呢？啊，咱们又刨根问底儿啊，后来问出来了，吃了三年的啊，抗病毒药物啊，抗病毒药化学药物，也叫化疗吧，哈哈，我一听啊我乐了，是吧？骑驴找驴啊，我说你啊，看看说明书，看看你那化学药物的说明书，你再问我为什么尿蛋白撒假。结果呢，一句话啊，点醒梦中人。所以啊，这个病例啊，使我想起了一句话，一句至理名言了啊。天底下没有无缘无故的病，哎，你得什么病都是有原因的，都是有原因的，哎，所以希望大家一定要明确这一点啊。啊，一看说明书，哦，肾功能不全者慎用，是吧？那大夫说让我吃一辈子呢，我说你吃吧，是他让你吃的，吃成肾衰竭你找他甭找我，是吧？所以这事儿让我想起那武汉那事儿，是吧？这个啊，是南昌啊，前一段时间南昌也这么一位丙肝的啊，三级甲等医院抗病毒抗吧，结果给搞成肝硬化了，腹水了，甲状腺功能异常了，让医院给退回来了，是吧？那还执迷不悟呢，哎呀，我等治好了我还得去抗病毒啊，你这人哎。所以啊，世卫组织的医学专家说什么呢？说人类不是死于疾病啊，实实在在的是死于无知啊，死于无知。因为无知而得病，因为无知而不看说明书而乱用药，因为药毒而导致新的疾病或者疾病加重，最后呢又因为无知啊，用激素，用抗生素，用手术，最后啊捐出了自己宝贵的性命，是不是啊？死于无知，是吧？千真万确。所以为了让更多的病人不要再死于无知，是不是？前一段时间说那个喝葡萄酒抗动脉硬化啊，说得喝多少啊，一天得喝一瓶啊，是不是？因为葡参康啊，一粒含的种黄酮白藜芦醇，是吧？它这个宝贵成分放到葡萄酒里等于一瓶干红总含量，是不是？一天喝一瓶红葡萄酒，我不敢说你把这个高血压动脉硬化能不能喝好，但是喝半年喝出酒精肝来不成问题，是不是啊？哎，所以养生要用之有道，哎，你要研究这里边的含金量和科技含量，哎，不要被商业炒作冲昏了头脑啊，说保健酒泡的药酒 啊，得夏天热了搁冰块喝，加了冰喝，你当你是那俄罗斯的威士忌呢，你加冰喝，烈酒加冰喝是兑水，它太烈了容易腐蚀胃肠啊，你喝个普通的中药泡的白酒，你加冰喝哦。啊，老话讲，喝凉酒花脏钱，早晚是病，是不是？哎，结果呢，养生没成，喝那冰加的那白酒伤了脾，啊，伤了脾，啊，容易脾湿倦怠，长湿疹，啊，重者容易糖尿病，啊，所以白酒千万不能冷喝，要热喝啊，要热喝，最起码是温态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好多伪科学的东西。啊，害人不浅啊，害人不浅，是吧？今天咱们说说这个呼吸系统的疾病啊，说说肺啊，说说肺。秋三月养肺，冬虫夏草啊，冬虫夏草，虫草酒是吧？原生态的冬虫夏草的食疗，虫草、鸭子，所有的虫草都润肺。是不是、啊、所以说你不要盯着这冬天我必须得吃纯白色的虫草，你不用盯这个啊，都润肺。回过头来呢，人的五脏是吧，是相关联的啊。我给大家讲过，养宠物狗经常到早市买点那痱子回家煮一煮，给那猫啊狗吃了，那狗啊猫啊毛锃亮，是不是、啊、养猫养狗都知道是吧？哎，这叫吃啥补啥，猫狗可以吃，人不能吃啊，人不能吃啊，因为这些内脏啊容易中毒啊，猫狗无所谓的事儿，是吧？那人这个肺脏啊，你说我光吃治肺的药还养不了肺啊，虚则补其母，实则泄其子，是不是？五脏各司其职，是吧？小孩啊，现在家长找到我，小孩爱感冒，爱过敏，爱打呼噜，爱得荨麻疹，经常鼻炎。你包括那电视广告也说了啊，小孩鼻炎影响智力，到医院赶紧开刀，我告诉你这都骗人的，人的孩子怎么不得呢？开刀，我告诉你鼻炎开刀 90% 复发，说那 10% 是开刀好的吗？不是，还是自己养好的。所以呀、啊、这手术是救急的啊，叫抢险救灾，手术是保命的啊，但手术是不治病的啊，不治根儿的啊，真正的根儿在那儿啊，开刀能给你嘎开，能给你缝上，但这都不叫治根儿，这就叫治标。治根儿是你能不能长上，能不能长得好谁说了算，哎，这就是你的内脏的功能啊，内脏的。那么小孩儿肺脏好不好看什么啊？看脾啊，看脾，脾为肺之母，母病子受，所以这个孩子健康啊就靠着一张嘴，是吧？老一辈人讲什么来着啊，有苗不愁长啊，是不是？有苗不愁长，是吧？你看这孩子是吧，嘴壮的啊，即使是早产儿照样可以长得是吧，血气方刚的壮实是吧。但你看那孩子啊，挑食的厌食的是吧，结果呢胃口不好，也长得豆芽菜，大脑袋瓜小细脖啊，这都是挑食厌食的结果。所以小孩爱不爱感冒啊，就看这一张嘴啊。你别看感冒是上呼吸道感染啊，人的上层建筑啊取决于下层的基础，是不是、啊、哎，劳动人民 那才是真正的英雄。所以这是小儿啊，你治感冒、治过敏、治哮喘，别忘了健脾。健脾吃什么呢？啊，你吃消食片吧，啊，一盒16块啊，啊，你吃山楂丸吧，啊，一盒2块，啊，有5块的是吧？你喝开胃汤吧，啊，你喝一个月不到5块钱，你这，你看看，啊，经济实惠，有效。所以小儿气管炎、小儿过敏的调理之根本，就是开胃汤啊，开胃汤，这是小儿健脾。就是来保肺，是吧？那么人到青年，人到壮年呢？啊，那个就不是胃口的问题了，是吧？能吃，啊，吃也挺好，照样感冒，是什么原因呢？照样气管炎，什么原因呢？哎，起居，啊，起居，是吧？男儿当自强，小的时候靠妈，靠爹，这无可厚非嘛。是不是啊？都不是孙悟空，有爹靠爹，有妈靠妈啊，是吧？孙悟空靠谁？靠师傅呗，是是是。哎，所以人到壮年，你这肺好不好？看什么？看起居。早晨能不能早起？早晨能不能排便？肺的魄力，决定了你那大肠经的津液，是吧？所以早晨起早的不长痔疮，不得结肠炎，不便秘，是吧？所以中青年人的气管炎取决于起居啊，取决于起居。睡懒觉的，熬夜不起早的，不是便秘就是痔疮的，是不是？哎，熬夜不起早的就容易过敏，是吧？晚睡的10大危害，好家伙，晚睡导致心脑血管病，晚睡导致代谢类疾病，晚睡导致免疫力下降，晚睡导致细胞突变的癌症，是不是？哎，晚睡的10大危害啊！大家有机会，特别老年人，先上网上微博可以看看啊，可以看啊。这我们就不一一复述了。哎，可看习惯，它也决定了人的健康。老年人到老年，你这肺好不好？是吧？年轻靠父母啊，老了靠谁呀？老了靠儿女呀。啊，中国人讲养儿防老嘛，是吧？所以老年人你慢支哮喘肺气肿看谁？看肾。你牙掉没掉？耳朵聋没聋？小便能不能把